音樂可以是詩人的日記，亦都可以是時代的記憶，成就有樂。 城寨代表着中西文化、古今历史、老少思想交流汇集的空间和地点。 好，翻嚟第二支啦。 咁啊，嗱，我哋之前咧就都系做紧一啲可能嗰就有关林子健嗰件事嘅一啲嘅推敲啦，咁样。咁但系咧，其实林子健呢个人咧，你唔好睇咧，啲人话诶，睇佢好似 small potato。其实喺民主党咧，佢系有一啲好标志性嘅事件发生过。 系， 包括嗱一阵咧，可能我哋再detail 啲嘅讲咧，就系话包括咩咧？包括就系佢咧系呢个司徒华。的心腹嚟嘅，因為咧佢喺十幾歲嘅時候咧，即係就已經加入支聯會， 八九年係啦， 係啦，跟住咧就呢個港同盟啊，係一個佢就已經加入港同盟，而且成為最年輕嘅黨員。咁跟住咧都發生咗一件事嘅，就叫做真兄弟事件。咁就係話當時咧主流派同呢個改革派咧就產生一種嘅叫做大家有唔同意見，又跟住咧主流派咧就懷疑咧當中咧有中共嘅滲透喺裏面。 核突冇啦，即係有個指控一邊就係話唔肯改革，即係老人家；另一邊咧就係話喂你滲透搞內控嘅喎，而中間就係有個即係聲稱係少壯派或者改革派嘅真兄弟署名咧就是、公開一啲嘅內部電郵。嗱點解要揾 Gary 咧？就係因為之前。即係呢個林子健咧，佢就講過就其實嗰個之前個中間人啊，即係話叫佢唔好即係佢寄嗰張卡個中間人，就係由當初嘅少壯派介紹佢識嘅。 嗱，因為咧今次咧林子健又再重提一樣嘢，就係話咧佢而家今次發生被人綁嘅事，即係俾人即係老嘅事件咧。嘅其中一個嘅關鍵人物咧，就係由少壯派介紹俾佢嘅一個國內人士。係啊，咁呢個咧又挑起翻大家諗啦，就係話喂，其實係咪當時嗰個所謂嘅無論你稱為改革派或者少壯派，其實係咪真係俾人滲透咗咧？而林子健嘅角色係咩咧？林子健當時就話係卧底嚟嘅，就話咩咧？係卧底於呢個嘅改革派嗰度，就收集情報，於是咧就將成件事咧就披露出嚟，透過真兄弟就披露出嚟。咁而家咧嗱，我哋電話嗰度咧就有呢、這個就係、是、解其中一個好關鍵嘅人物啦，就阿、范國威啊。 Hello， 你好， Gary。係，靚 子你好，徐少 華 你好。 你好。喂，嗱呢件事咧，即係又要重提咧，就因為呢個林子健事件啦。咁就我就想問翻你啦，其實喺呢件事發生咧嘅你所認識嘅林子健啊，嗱佢就曾經咁講，我先咁問呢個問題啦。佢就話曾經做過兩邊間諜嘅，即係根據立場新聞嘅報導咧，佢當時係兩邊間諜。第一就係、是、司徒華派落嚟喺你哋嗰度咧就收集情報，第二咧就話你哋嗰邊咧又知道咗之後咧就不如你做翻我哋嘅間諜啊！咁跟住咧當時嘅呢個嘅阿林子健咧就曾經咧就痛罵司徒華噶嘛，咁係咪有啲咁嘅事啊？ 我嘅理解我記憶所及睇翻整個真兄弟事件咧，就只有前者就冇後者嘅，就唔係叫做話雙重間諜嘅。我哋一路認識嘅林子健咧，就係當期嘅主流派，特別係司徒華同埋何俊仁咧，就派阿林子健咧係去接近當期民主黨嘅改革派，即係我哋一班特別希望提出一啲改革建議，民主黨係進行內部改革，係去即係追上香港嘅政治形勢一班嘅黨。我理解咧，就我哋冇策劃翻阿林子健咧，就希望佢係去走去做翻張仲介嘅。我理解就冇呢件事發生過。 Okay。 所以當我哋係聽得到林子健接受立場新聞頭先去報告嘅話咧，我都係有驚訝咯。 乜嘢？你知唔知道你哋嗰邊少壯派有冇介紹過一啲國內嘅國安式嘅人物俾阿林子健識咧？ 公開地咧，接受明報《蘋果日報》嘅訪 年呢、這個民主黨嘅建創派就有介紹呢個中間人嘅角色。咁但係及後我哋自己內部即刻揾翻開會係去討論過之後咧，我哋確實咗一件嘅事情咧，就話我哋新民主同盟亦都係當年退黨離開民主黨嘅成員咧，係沒有介紹任何中間人咧係俾林子健提出認證。咁及後咧，林子健咧就再接受呢個端傳媒，你哋可以揾得翻嘅上網端傳媒嘅訪問咧，咁跟住咧佢就再講得清楚啲啦。我相信啲記者亦都好似你哋兩位咁樣去追問啦，到底係邊一個人可唔可以講得具體啲？邊一個少壯派係少壯派啊、改革派啊、新民主同盟嘅現任嘅成員咧，係邊一個咧？咁林子健就講多咗少少，佢就話係當時嘅一個少壯派嘅港島區嘅區議員提介紹嘅。咁我哋即刻亦都翻查資料咧，睇翻咧，其實咧當時嘅少壯派或者改革派咧，係有一位港島區嘅區議員，但係咧佢喺2007年咧係去競逐連任嗰陣時咧就已經敗選，佢亦都從來冇咧係去加入過新民主同盟嘅議員嚇，咁亦都係歸隱咗㗎啦，即係冇再喺政壇上邊係有參。咁所以我哋覺得係可惜，亦都係即係覺得點解林子健將件事情更加清楚地講咧，係即係有啲我會覺得係暗指，甚至乎咧係讓全部去追問翻我哋嘅新主同盟。 Gary， 你可唔可以講下嗱，經歷咗真兄弟事件啦，你又佢曾經係喺你改革派當中，即係其中一員啦，叫做你認識嘅林子健咧，你覺得佢係一個點樣嘅人啊？ 我哋新民主同盟嘅成員，特別又係我再強調係離開民主黨嘅前民主黨黨員，從小新民主同盟成員就認為林子健有好多嘅説話或者過去一啲嘅行為係令到我哋係去產生懷疑嘅。咁到今時今日，我哋呢個基本態度就冇改變。咁所以當件事件今次就話呢個8月10日佢喺旺角被老手，跟住8月11日開記招，我哋都係密切留意住啦。咁就都係去到事情而家發展到今時今日咁曲折離奇嘅話，我哋都仲係好摸不着頭腦。無論係整件事情發生嘅細節，又或者係動機到底係想達至到乜嘢嘅目的嘅話咧，我哋真係都係摸唔清。 嗱咁咧，由於咧都係我喺睇好多網友嘅 feedback 咧，都係覺得個聲音咧有少少好似係沙沙地啊。咁啊，所以咧嗱，阿 Gary， 咁啊，希望有機會咧再同你講下有關呢、這個唔係林子健啦，而係有關呢、這個。即係呢個滲透啊、滲沙子啊，呢啲咁嘅嘢啦，我即係而家都仍然繼續有喎，我相信即係 冇停過㗎呢個， 冇停過嘅。咁亦都曾經喺你嘅新民主同盟出現過啦。 哎呀，呢一個舊年啊嘛， 係啦。喂，咁啊，同你傾到呢度先好嘛？唔該， 多謝你先 ，Gary。咁聽眾就係、是、即係買個廣告啦，即係呢個咖喱飯咧，咁啊，即係佢應該都會再開麥，即係再講翻呢件事。到時就係坐喺度，即係同大家再講翻呢件事噶啦。 嗱，我想講翻呢個真兄弟事件咧。當然，當我哋講呢件事係因為咁啱咧，呢件事咧亦都係同阿林子健咧，佢係其中一個關鍵角色。咁所以咧，我覺得咧就有助咧大家去了解翻成個嘅所謂嘅中國共產黨咧係如何係喺呢個嘅香港嘅政圈當中咧去運作嘅， 即係個滲透嘅脈絡到咧點樣呢件事，即係唔好淨係單睇呢一個，哇！佢可能講大話，但係其實背後佢點樣即係入民主黨之類咧 啊？ 同埋其實啱啱即係點解即係揾阿 Gary 講呢件事咧？但係其實我覺得呢件事肯定唔係孤例嚟噶嘛。咁啊，而家你睇翻即係之前話會點啦，係嘛？好多張炳良之類，而家更加啱啱講個湯家驊咧，點解會突然間個人會變大變嘅咧？係嘛？但其實我嘅良好願望啊，最良好你知，即係我啲所謂左膠人講咩左膠啦啲人，其實就可能係咪受威脅之下就不得不作即係呢啲即係做間諜行為啊，或者係同個黨攬炒啊，即係咪？即係我覺得有陣時呢件事即係應該對準嘅矛頭都唔係林子健，其實就係共產黨呢件事。係 啦，嗱，由於我都係節目開頭嘅時候講，我話就呢件事咧，我係必定需要係講得好小心咧，所以咧，我以下所講嘅嘢咧，全部唔係矛頭指向話林子健就係被中共滲透嘅人，我係借呢件事嚟去講，即係昔日曾經有一單嘢， 就是民主黨這件事呢就應該是2006年前11年前。那個時候呢民主黨曾經發生一件事，就是說有一班的叫做改革派的人呢就即係走埋一齊，時不時呢就落去酒吧嗰度呢就飲酒呢，就有一大套苦水，就對呢一個嘅民主黨大佬呢，包括司徒華、李永達、 張李楊集團啊， 張文光啊楊森啊，咁就好不滿。咁然後呢跟住呢就發生咗呢，就係話佢哋就收到呢五個嘅所謂嘅改革派嘅少壯分子呢，就收到一個嘅電郵，就由一個自稱真兄弟嘅人呢就發放俾佢哋，就呢即係喺個電郵當中呢就似乎係鼓勵佢哋，就係要作出即係反抗， 係啦，你哋俾大佬撳咁多年啦，仲唔反台呀、 做啲嘢。咁呢件事呢就後尾呢就係即係傳到去啲大佬嘅耳中，佢哋就於是咧就決定咧就要，哇好擔心啦，因為你知啦，司徒華如果你睇過佢嗰個嘅回憶錄咧，你知道司徒華對於中共嘅滲透咧係一直係非常之戒，即係好審慎、好小心。 嗰本好似咪叫《大江大》， 大江東去， 入面就係講佢之前點樣，即係入去學友社之類，灰線白線，其實點樣去做組織滲透啊，好清楚嘅。所以其實你睇翻民主黨嗰個架構咧，其實就係咩咧？其實佢嘅架構就係跟翻好似呢個蘇維埃模式，有中委啊、常委，同埋佢中間嘅權力核心位置咧，係唔可以咁容易俾人動搖到，就防止呢個滲透嘅。 係啦，咁啊，當時咧呢個司徒華咧。就委託一個人，咁啊呢件事係直至到舊年咧，你可以話係正式咧俾公眾知嘅，一直咧民主黨都係即係基本上守口如 瓶，委莫如心啦、呢 件事。咁又咧，跟住咧就呢個司徒華咧就話派呢個林子健，就話不如你。即係加入佢哋嗰度，幫我哋收集情報啦， 幫我做釘啦，就 好啦。咁啊，加入咗佢之後咧，咁呢一個嘅林子健咧，就即係向呢個司徒華佢哋匯報成件事，跟住就有一啲叫有一個真兄弟就寫網志啦。以真兄弟嘅名義寫網志，就將呢個嘅呢個所謂改革派嘅所有嘅電郵嘅內容咧，就 po 咗出嚟。咁於是咧就引起咗好多嘅即係其實公眾嗰陣時候都睇到呢啲網誌嘅，就引起咗好大嘅關注。咁然後咧，依件事咧一直直至到咩咧，就係呢一個嘅林子健係咪一個卧底咧？其實係一直咧都係司徒華係守口如瓶嘅，直至到佢死嘅時候咧都冇幫林子健咧知道 證明喎，即係好似即係梁朝偉咁樣啊嘛。喂，我唔可以一世做卧底，你要恢復翻我嘅叫做身份先得喎。如果唔係我死咗之後，或者我資料被人摧毀，咁我做一世卧，即係淨我係賊做黑社會嘅成世。 咁林子健咧喺接受呢個立場新聞訪問嘅時候咧就。似乎是有微言的，對呢件事咧就有微言，即係覺得哇！喺你哋司徒華又同埋呢個何俊仁咧，都以大局嚟去即係就唔將我個利益咧就即係關注我， 即係幫佢平反啊！即係要幫佢， 冇幫我平反啦，就變咗佢係兩邊不是人啦。因為主流派有啲人又覺得佢係一個改革派嘅，改革派又覺得佢係 兩邊都係鬼話佢啊！ 咁就喺立場新聞嗰度咧，佢接受訪問嘅時候咧，就其實對呢件事咧係有一啲嘅少少嘅怨憤嘅，乜但係佢又後屘又話其實就只不過係因為司徒華同埋呢個何俊仁我先會做嘅啫，如果係第二個人叫我咧，我就唔會做啦。好啦，嗰件事由真兄弟事件，你就睇到咩呢？就睇到就係話一個民主黨啊，當時嗰個嘅內控啊，係幾咁大啊，到搞到好大好大，就係因為有呢個所謂到而家嚟講嗰個所謂真兄弟咧，嗰個人咧係邊一個咧？原型嗰個人係邊一個咧？嗱，而家都未知嘅，有人咧就出過好多名出嚟，至於鋪嗰啲文出嚟嗰個真兄弟咧。就曾經有個叫徐漢光話係佢，咁但係咧起初嗰、那個匿名寫電郵去俾五個嘅改革派，究竟係邊一個咧？咁我就唔知啦， 呢啲我梗係唔知啦，係嘛？ 細良知唔知啊？ 細良睇下翻嚟佢知唔知邊個爆幕？ 細良知唔知？ 其實啱啱睇到啲報告，全部咧喺立場新聞嗰、那個咧，嗱、那個標題叫咩咧？睇下先叫做。 概觀民主黨滲透一誰是兄弟誰是鬼，其實好像有三篇嘅，就講不同組織，譬如有會點，今次呢一個就係講真兄弟事件，其實大家可以詳細睇嘅篇文咧，起碼睇你半個鐘啦，就可以知道即係當初其實佢哋公開到底點講呢件事咧，係嘛？ 咁呢啲咁嘅嗱，我哋所謂嘅中共呢一種嘅所謂滲沙子啊，叫長腳啊。同埋呢個砸石頭啊！呢啲咁嘅所謂統戰手法咧，其實到而家都冇斷過。你睇到嗰啲咩拆大台啊，啊嗰種嘅即係叫做一有啲就喺裡面反你啊，有啲喺外面夾你啊。 橋又唔怕舊嘅呢啲係嘛？不過最近啲新橋就係咩咧？所謂即係佢就套上一個或者本土或者叫獨立嘅嘢做呢樣嘢，咁即係內外夾擊啊嘛。內嘅就係類似啱啱我哋講嗰種滲透啦。 嗱滲透啦呢個外嘅而家嘅夾擊咧，就係用一種嘅叫做。激進叫激進本土派啊，嚟去夾擊你啊咁樣。咁至於佢哋係咪中共嘅嗰所謂嘅嗰啲嘅統戰嘅一啲工具咧咁樣？嗱，可以係咁嘅，可以中間有一啲嘅人咧係，但係梗係唔會全部係嘅，因為有啲人咧就真係 大佬， 因為咧有啲人真係 buy 你，咪覺得你泛民咧過去咧三十年 一事無成啊嘛，成咩所謂民主回歸論就係賣香港嗱呢啲我識背，因為我都受過呢啲毒。其實我即可能之前我冇即係唔知有冇聽過節目之前好耐啦。其實我以前咧就係好支持呢一個啱啱分裂出嚟嘅人民力量嘅。我曾經當年唔知一零零一一之類咧，嗰陣時好似一零年好似搞呢個五區公投前夕之類咧，就係呢一個區選啊嘛。咁我即係同當區我個民主派講，其實阿撈佢叫阿盧文翰，我話唔好意思，因為今次你哋民主黨太過分，我投白票嘅。咁嗰次其實產生咗即係個外在嘅動力，唔係我內咯，呢個係內啊嘛，呢個外嘅動力就係要求話你民主黨收黨啦，係嘛？你賣香港同埋之前話五區公投反對啊嘛。但其實而家你睇翻咁耐件事，因為當中而家都知道呢個葉普成好有問題，當中就係黃毓民啦，係嘛？黃毓民帶來咁多次嘅分裂，而啱啱之前講就係由五區公投即係開始，可能就司徒華。就佢哋知道個手法開始就覺得喂有問題喎，即係個浸錘啊，即係好難佢話特別話喂我證據呢、這個就係鬼冇嘅，但係佢哋係好熟悉呢個中共滲透方法嘅人就知道嗰陣味唔對路。 佢講到五區公投咧，就真係好長篇，不如咁，我哋休息一陣，翻嚟咧又從五區公投講下。 唔係喎，五啊一分啫喎，未到喎，其實未講完嘅，未到，唔緊要。 Operator 度 未到未到。 其實我想講翻五區公投，由五區公投再講啦，就係話咩咧？嗱，其實當時你講五區公投，當時嘅民主黨咧。其實就五區公投咧，就有司徒華嘅意見，就梗係佢作為主流啦，你知道， 佢大佬嚟噶嘛， 大佬嚟噶嘛， 精神領袖。 因為阿馬田咧喺裏面咧，其實佢馬田先係精神領袖，因為點解咧？佢冇實權嘅嘛， 真係精神領袖。 佢就真係 即係擁佢出嚟講啊！我哋傾好曬啦，就佢出嚟就講。 阿華叔係黨鞭嚟噶嘛？ 係鞭佢嗰個 黨鞭。咁所以當時阿華叔，當時阿馬田係贊成呢個五區公投，二仲有一個人係贊成五區公投。嗰個就係林子健， 係啦。 嗱，林子健當時係贊成五區公投，而且係有多次有啲參加五區公投嘅人咧，係曾經上過去阿媽田嗰度開會嘅，即係傾呢個。 係咪你先？你有冇傾分？你有冇份傾啊？當時 我冇份傾，我係支持者嚟啫嘛，我都唔係佢哋嘅核心。即係我當時係支持嗰個，但係咧當時已經有啲人咧就係上去媽田嘅 office 嗰度咧，阿林子健會喺隔離嘅。是在隔離的， 即好像蝙蝠同羅賓咁樣企喺旁邊。 咁但係你又諗喎，喂，好得意喎！依、這個林子健咧，就佢嘅偶像係司徒華喎。 但係點解企喺李超賢側邊嘅咧？ 係啦，點解佢會贊成五區公投？哇，華叔就反對五區公投啦。但係佢就贊成五區投，以至咧當時阿馬田咧每次同外面傾五區公投咧，佢都係喺隔離嘅。 其實係咪你諗多咗？ 嗱，我即係再俾多一個 piece of information 有關林子健，佢喺真兄弟事件當中，佢自己承認曾經係做過卧底。然後跟住喺五區公投咧，佢係咪卧底？唔知道。但是以你自己去听就是说他以阿司徒华同埋阿何俊仁为命侍从者，然后跟住喺五区公投事件佢反司徒华，差唔多叫反佢啦，系咪啊？咁仲唔系反佢啊？你赞成就反佢， 唔系我又支持，系咪先？你点解偶像唔会咁样反对佢噶？ 但系五区公投之后，佢同华叔嘅关系系冇恶劣到噶。 哇！呢、這個真係我 係冇惡劣到嘅， 即係我變咗一個黑人問號 JPG 啦，唔知點解啊，真係啊！ 咁嗱，呢個就俾大家去參考啦。咁當然即係仲有呢個所謂嘅大中共嘅統戰咧。頭先我哋講咗三個 terms 咧，咁一個叫滲沙子，咩叫滲沙子咧？就即係喺內部奪權或者搗亂，即係咧。就喺裏面咧，派啲人去奪你權。其實教協而家都有過去有人想入去奪權。 而家最新一單就係嗰個叫做請力員工會入面咧，即係郭兆傑咁啊，最近咪炒沸沸揚揚嘅。咁即係嗰份方向報就好用力喐佢嘅。就係佢喂，你請病假做乜做佔中斗賊保護做呢個黎智英嘅私人保鏢啊？咁其實據翻郭兆傑公開講就其實佢中間咧就未開會去做一個咁大決定，就係咩咧？永久刪除嘅會員身份。喂，一個佢最好笑嘅篇嘢就係講咩咧？話佢一個叫做身為公務員啊，就竟然唔係政治中立喎，但係好笑啦！你呢個今日請的工會係屬於呢一個乜嘢咧？職工盟喎，唔係工聯會嘅喎。但係最好笑再唔止一樣嘢，佢哋自己入面咧就嗰、那個港九請的員工會嗰個網頁咧，就自己貼咗出嚟。基本法就保障我哋有呢個集會，即係參與呢個遊行嘅自由，乜乜乜權利有曬嘅。佢就用呢啲嘅理由，佢自己網頁寫出嚟，我哋擁有嘅基本法擁有嘅保障自由，而話呢個郭兆傑犯咗呢個叫做犯規，或者唔即係叫做違反政治中立。咁矛盾嘅咧，嗱，據講就係其實而家佢哋做咁大決定咧，都係一班所謂管理層就架空咗啲會員做嘅。 系 嗱，呢個其實又係另一個嗱，呢、這個唔係咁定啊，呢、這個即另一個跡象嚟啊，呢一個就係嗱，啱啱即係你講個叫做滲沙子啊，咁叫長腳就係咪即係溝女嗰只先？ 啊，叫長腳就唔係溝女，大家可能日常用語就覺得係溝女， 冇得叫長腳。 但係咧，政治嘅即係中共嘅政治術語呢度咧，叫長腳就即係分化，分化，即係話就製造分 即係溝女啫，就誒、你老公，你老公玩女人啊！ 擺嗱頭先講滲沙子，擺 細娘成日做呢樣嘢，佢話你喂阿少華去台灣。小心啦，細娘咧就係熟讀呢個中共歷史，所以咧就係華少啊分化佢同老婆就係去台灣啊揾小三，其實佢同老婆去噶嘛，點分點揾小三？小三咪你個女咯，係咪先？即係我哋講笑咁講啊，真係。 咁就即係呢個叫長腳咧，就搞分化。咁你亦都睇到啦，咪頭先我哋都舉個例子，就係話啊，你就揾一啲可能。人就講而家民主派三十年一事無成啊，諸如此類啊，就製造咧民主派嘅內控啊。 其實嗰鬼嚟嘅，那個、你睇下之前司徒華咩鬼嚟㗎？呢啲係 咁啊，跟住咧仲有叫做咩咧？擲石頭 呢、這個我真係唔知喎。 啊，擲石頭咧就即係話咧，即係抹黑啊，即係嗰啲啊，即係話再講一啲嘢對你不利啊，抹黑啊呢啲。 呢、這個就係經常咧，之前騙到譬如薄熙來又好，即係周永康咧，之前 白 即 係 白白雞王嘅、之前唔見有啊，之前譬如之前我再講呢啲即係嘅例子，即係香港就係咩咧？電視發牌，突然間某一份咁嘅即係報嗰個雜誌就話：喂，呢、這個咁嘅呢個叫做啊，呢、這、一個叫咩啊？嗰個 HKTV 嗰個叫做咩名啊？ HKTV 係 HKTV 咪有黃維基 咯，黃維基係啦，黃維基就涉及一啲即係圖色糾紛， 係啦， 咁其實講完講去件事又係冇實情，又係抹黑嚟嘅喎， 係啦，呢啲叫做擲石頭啦，呢啲就叫嗱， 再有再近啲就係咩咧？即係呢個叫做阿黎半子啊嘛，係嘛？呢個葉宜堅啊嘛，係嘛？咁話佢咩咧？就係啱啱就係之前就啱啱甩罪就係話。即係呢個長毛收佢錢，咁就冇呢個申報呢、這、一個即係呢個利益之類啦。咁、結果咧抹黑完咁點咧告唔成？但其實就算到今日， 其實一個政治捐款嚟啫。 就算你政治捐款啦，民建聯收大把，寫幾隻字，喂，了幾隻字千幾萬喎、大佬，係嘛？呢、這、一個仲誇張。問題就係、好啦，到當我哋呢啲叫做關心政治人，梗係知道件事過唔入，或者佢係清白，但係喺公眾印象，即係華少啱開波講樣嘢啦。公眾印象其實就係、喂，你肥佬禮就是收美國人錢，而肥佬禮去資助呢一個全部的民主派，其實梗係唔係全部啦。好啦，所以好簡單啲人就諗，民主派或者呢啲港獨就係英國、美國支持嘅。係 啦， 同埋佔中嗰時佢哋最抹黑就係咩咧？啲板水成日有水飲一啲人，咁貴啲水邊度嚟嘅錢？係天跌落嚟嘅。但係其實嗰啲水成板啊，高過我啊，幾錢啊？2000蚊呀！ 黄之锋又是那些什么美国什么 特种部队训练 特种部队嘛。 喂他黄之锋还瘦过我你特种部队 我知道。 练什么喂你直接是啦你不是解放军派来的先。 咁其实除了这件事我想还有一件事其实是今次这个林子健事件呢其实起初人家就说哇在国安来執法、哦、 越境、 越境執法、哦、或者越境犯法、哦 嗱，呢個事實上亦都係存在。雖然而家林子健呢個事件咧，就暫時大家未有咩定論，究竟係咪佢自己自編自導自演啊，定係點樣樣咧？但係呢件事引嚟我哋對於所謂嘅國安好，叫國保好，係越境違法、越境執法呢件事咧。過去一直是存在，一陣我哋翻嚟咧就講講呢一個係另一種中共對香港呢一種嘅手段。 喂，你平時食唔食？